確保已經備份的資料是可以復原的。你亦都可以將資料同步去到雲端服務，不過事前就應該評估保安風險，同埋避免將敏感資料自動備份去到雲端平台上面。記得要用嚴謹的密碼同埋認證方法，例如雙重認證去保護你的網上帳戶，特別是用作資料備份的雲端服務帳戶。以上資訊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提供。 聲音演繹播成 二台通識六十秒。 开员工检讨大会，田经理，你啊成日卸膊，有咩解释？ 老细啊，我呢啲叫做临时支架，用嚟支撑未能够自行承托嘅救助物啦，将压力分散开去嘅。 吓，咁啊，蔡主任，你连支咁老啦，但成条油条咁样，有咩好讲？ 唔系油条，系横柱条啊！个临时支架冇咗横柱条会唔稳阵，成天人冧落嚟，冇人帮你做嘢。 我决定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 设计施工够严谨，临时支架实稳阵。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啊！我是耀中国际学校今年十二年班的学生严海南 Hadley， 我都好开心可以接受到香港电台的访问啦。我和我的队友 Ada Wong、纳斯、Justin 和思清在2020年11月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学生健康展览比赛。咁经历咗一连串嘅初赛同埋决赛咧，我哋都好荣幸得到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有朋友在道神，他说这里不要去，那里是疫区，难道真是地球很危险，要回火星吧？原来不可以出街，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大的考验。可能第二时学生入学面试，见工请人，问的问题就是你到底可以几多日不出街呢？ Hello，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11啊，今日系1月28日星期四，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8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啊，系时候咧聚焦睇睇股市嘅情况咯。今日嘅嘉宾咧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各位晨光的听众，你哋好。 你好啊 ，Dicky， 我同 Kitty 咧已经啊揽好安全带噶啦，因为个市咧仲错过我手车啊。咁 有冇啲想呕啊？ 有啲想呕咯，吃不消。嗱，琴日恒指咧照要跌啊，吓跌93点，北水嘅净买入咧都有235亿嘅。咁啊，成件事都几好、啊。嗱，睇到礼拜一啊狂升，礼拜二啊狂跌，琴日咧就啊中间都有夹。到要跌百零点咁样啊，咁啊究竟点睇呢？睇到隔晚美股又麻麻地，咁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睇下，唔係我手车啊，个股市点解咁挫啊？ 哇，真係嗰种波动嘅情绪呢都真係，其实又唔係话真係好罕见嘅，但係呢嗰种入升入跌嗰种情绪呢都令到大家呢几无所适从。嗱，我记得呢我上个礼拜嘅时间呢已经都同大家讲咗，我个人认为啊，3万点呢即係恒指呢 真係個直播率唔係好大，甚至乎我會覺得有少少回吐嘅可能性嘅。咁當然話口未完啦，即係上個禮拜講完啦，哇，都真係唔係淨係跌嘅，星期五就跌啦，跌完咧又升，升完咧又再跌，跌完之後咧都再跌多啲，咁即係點樣咧？其實都即係跌咗落嚟啦，簡單啲講。喺而家呢一秒鐘，即係睇翻外圍美股咧，都終於都出現咗一個比較真係漲揚少少嘅調整啦，嚇喺歷史高位嘅呢啲水平。近日咧，我見到好多股票市場一啲亂象咧，有一啲咧，我直情覺得已經係科網股泡沫爆破邊緣之前，我見到嘅嘢。不過放心，嗰啲嘢唔係喺香港見到嘅，嗰啲喺美國見到嘅。因為咧，我喺即係可能大家都會留意美股啦，咁啊見到美國股市咧有隻股票。因为我不是很想大家听完以为我是股票推介，所以我特登不讲它的名 字。明白。 总之呢，就是股票推介呢，就无端端呢，就因为呢，在冇乜基本因素的情况之下，有啲沽空机构就唱淡佢啦，又可能想借货沽空㗎嘛，吓赚下钱咁样啦，不嬲都系啲嗰啲所谓嘅沽空机构嗰啲赚钱手法，一哭二闹就三上吊咯。先呢就系唱淡，唔系应该咁讲，先揸晒空仓，之后唱淡就跟住低位落嚟。咁但系点知呢，有啲网民呢佢就唔满意啊，会觉得你咁样做呢实在唔得，咁同埋呢嗰啲公司可能佢哋都会帮衬开㗎。咁好，我哋要即係反击佢哋，散户一起呢围攻啲大户对冲基金，咁跟住呢就喺啲讨论区呀，亦都唔讲边个啦，咁总之呢就喺里面呢就好蜂拥嘅呢，咁就群情汹涌，咁一齐呢就埋上，点知呢就搞笑啦，竟然呢喺啲散户呢係夹到啲沽空啲大户呢就要 夹到要离场啊，夹到沽空机构游戏未完结，边个话停啊，系咪先 ,Dicky 啊。 咪就係囉，游戏未完结就係嗰间公司嘅英文名啦，但我真係唔想讲佢名字出嚟。 明白。 所以呢就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咁当然呢亦都有另外一个又唔系话好乱象嘅，但就真係有种盲从附和跟风嗰种感觉，因为而家就被追捧为女神啦，互联网嘅女股神吓，咁就 Cathy Wood 啦。咁啊就简单到点咧，就系佢啊，即系当然个指数基金买咗一啲，咁啊大家就追啦吓。一听到佢买边只，咁就即刻追啦。咁但系连佢话可能想成立一个 ETF， 即系呢啲交易所买卖基金，可能系一个例如太空科技为主题嘅咁，哇！咁跟住咧，其实咧都未成立啫，咁已经咧所有相关嘅股份已经炒到如痴如醉啦。咁当然呢啲情况咧喺美股嚟讲，我真系觉得系一啲非常明显嘅乱象嚟噶啦，绝对可以媲美你话我经历过嘅，例如科网热嘅爆破嗰啲年代啊，或者我出咗世啦，但系其实嗰时未识买股票，因为得个十岁。例如呢一个八七股灾，即系我会真系觉得系呢啲情况啦。当然香港唔系咁，就算你话喂嗰啲 B 股，以至到个别啲新经济股炒到即系天花龙凤，即系恒指成分股里边有啲新经济都过百倍 P E， 仲有我上个礼拜讲内地啲媒体开始抨击评论港股话，哇，其实估值绝对唔系喺个洼地，即系唔系一个低洼嘅地区，估值其实都几贵个，唔计啲内银，唔计啲地产股，好多其实都即系讲紧大几十倍、过百倍嘅市盈率，咁绝对唔能够升得上平，咁开始越嚟越多呢啲声音。咁当然港股通咧，仍然呢啲资金北水系继续流入嚟。咁嗱，当然咧有啲咩嘢担心咧？好似譬如上个礼拜咁样，突然之间即系个指数逼到30000点以上，好多啲大型嘅股份，譬如腾讯，我一日都可以升你一成咁样。咁我觉得真系太亢奋啦！即系你话喂即系呢一个连登女股神买卖，咁 OK 好好。喂腾讯揸咗快手，快手上市，咁啊要快手买佢上去 ，OK 好合理。基本面好好，小程序生意劲 ，OK 都系。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一日都可以升你10%。咁我又覺得真係有點疑哪個，所以我會覺得個股市出現回吐係我預期之內咯。 咁所以咧，即係聽呢個環節咧，有陣時唔一定要好進取嘅向前進攻嘅，反而咧有陣時避下啲地雷咧，都已經好好噶啦。 防守都係一個策略嚟噶嘛。 聽 Dicky 講下，我有陣時我都幾中意防守噶，我又中意睇英超啲防守嘅球隊噶。 正所謂進可攻退可守 啊，係咪先？ 一定要入波嘅，喂，唔使輸波或者唔使輸。 当赢啦，系嘛？ 正所谓，又要用翻呢一句， 人冇事先做到世界冠军噶嘛，系咪啊？好啊 ，Kitty， 交俾你问下啦。 好啊，另外我想睇睇嘅咧就系呢个内银股啊 ，Dicky。咁我见到今日有报纸都有讲咧，内银型复苏咁估值都更加吸引，话到咧即系随住呢个经济复苏同埋政策嘅正常化咧，呢个内银资产质素咧可望改善，可以吸引到一啲中长线嘅资金去到流入。咁啊 ，Dicky， 你点睇呢个板块？同埋有冇话即系四大行有冇话边一啲特别睇好啲咁咧？ 嗯。 嗱，呢个都系客观事实嚟嘅，即系如果你话 ，Dicky， 你一定要买只股票，你买乜？咁即系，当然如果你话喂，咁我可唔可以等等先？咁如果你唔得，唔准等，咁 OK， 咁我都会觉得 OK 嘅。即系如果你话喺而家呢刻，真系要拣一个板块相对地防守性高啲，内银会其中之一咯。喺呢个调整市里边，因为我而家都会觉得港股都会系处于一个即系进入调整市嘅阶段啦，吓。点解会系咁好呢？因为永远我哋都要跟住政策走嘅。当我哋买呢一啲嘅股份，喺过去嗰个零礼拜，我自己我唔记得陈光有冇讲啦，但系一桶金嘅时段或者喺我自己写嘅专栏，我都有提到就系话，点解要睇到内银股多啲咧？呢排就因为好明显又系政策嘅因素，因为咧讲到明噶啦，因为要令到内银咧嗰啲嘅资产嘅质素要改善，咁点啊？好简单。将佢哋资产拎走就得啦，吓、啊、可以咁样嘅咩？真系可以噶、原来，因为咧佢哋就可以将呢一啲所谓嘅坏账嘅一啲嘅资产咧，就将佢剥离，咁跟住咧就放入一啲所谓嘅资产管理公司嗰度，即系啲衰嘢咧就唔由内银做啦，就系、由四大唔系国有行啦，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喂，你搞唔佢啊？呢啲全部坏账烂数啊，你同我收啊咁。就会是这样的处理，所以为什么会说、他们的资产质素改善，因为掹走了。所以你会看到这段时间内银其实一路都升的了，譬如我都记得肯定的陈光说过的，就是说建行啦，特别我最喜欢的招商银行啦，那不过这样即系好嘢冇平平嘅冇好，招行而家即系 升咗上去咯， 系啊， $60噶啦，到$60，即系好嘢，咁真系一啲都唔平啦喺呢刻。咁所以我咧亦都唔系话想建议大家，喂而家入去买啦，因为讲真个嘅市盈率真系，如果你话讲招行即系预测市盈率都过10倍过外。预期收益率都得个两厘松啲，我觉得真系个估值喺内银嚟讲已经贵咗啦。咁你话喂咁点啊？建行得唔得啊？咁好啦。咁如果你话，四大行当中，咁我都会特别钟情于建行嘅，始终佢个估值而家都仲系好低残。咁但系问题系，佢有冇升到咧？佢都有由低位都叫做升翻啲，咁跟住升翻啲就回翻少少。咁如果你话即系大家想抠下嘅 ，OK 啦，咁都可以抠下嘅，起码唔会话风险好大，唔会话买完之后跌一成，咁肯定就唔会有呢啲情况。咁但系你话喂，成个市会回喎，咁系咪佢可以唔使回啊？咁可能都会回少少嘅，中即系都系指数成分股嘛。 系咁，所以咧，散股民啊，自己多做功课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周荣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好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听日再倾，唔该晒，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22，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好，电话旁边仲有小白。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钟哥。早晨啊，崔杰彤。今日朝头早咧，想同大家讲下，因为点解咧？我前几日同嗰啲嘅人力资源嘅朋友咧，我倾偈。咁佢哋话咧，因为而家经济差咗啦，其实好多雇主啊，同埋一啲员工咧，都遇到好多嘅问题，大家咧容易产生摩擦。 系咩？ 咁啊，大家都知啊，老板咧又觉得，可能生意麻麻地啦，咁啊谂下会唔会裁员啊呢啲，但又想保住啲下属嘅饭碗，咁下属又觉得，我日日咧就心惊胆跳，见到呢个上司或者见到老板咧，日日咧都黑个黑面，都唔知点算好。 唔系，我唔系话大家都知啊，我系话点解而家先知啊？不嬲都有噶啦，即系老板同下属之间。 而家经济差咗好多嘛，东哥你知唔知啊？ 即系你此言差异啦，小白。唔通你觉得咧，即系平时经济好嘅时候系冇摩擦嘅咩？ 可能平时经济好咧，大家都忙啊，唔得闲即系睇佢嘅面色。 系啊，大家喺度揾紧啊。 而家咧得闲咗，望一望，对一对眼，发现真系好黑喎，发现。 系啦，嗱，咁佢哋就话到咧，原来嗰啲老板咧，即系叫做员工睇老板，有几个唔同层次嘅黑人憎嘅。好啦，第一个 叫目中无人，咁呢个大家明白啦。 边个目中无人先？系个员工目中无人，还是个老板？ 而家系个员工话个老板目中无人，系啦，即系喂，你少少尊重都唔俾我咁样。有啲话个老板咧口不择言，你闹人就闹人，你真系闹到咧完全少少薄面都唔俾我嘅。有啲咧又会觉得喂个老板咧系好似身不由己咁样，系咁闹，但系佢可能夹，佢都系夹心，佢唔系大老板，佢可能。under 大老板，咁啊有一啲咁样嘅层次喺度嘅。好啦，咁啊就话到，喂，有啲嘅对策咧，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睇下可唔可以缓和大家嗰个咧就紧张嘅气氛。 边个做啊？个员工做啊？ 两方面都可以做嘅。咁啊嗱，我哋先讲员工可以做啲咩啊？咁啊，始终打工啊嘛，系咪？好啦，咁就话到咧，其实我哋首先咧多啲。从我哋嘅上司、老板角度出发，嗱、這个好明显啦，系咪实啱嘅？即系你肯用佢嘅角度出发，你为佢谂咧，佢就会觉得啊，你好似帮到我手，因为你喺佢嘅立场嘛。 冇用嘅， 冇用嘅咩？ 因为个员工即刻，唔系嗰个老板即刻讲啊，哦，你又唔好从即系佢个老板就会话，哦，你应该从我嘅角度谂下。 系咯，我正想话调翻转，调翻转， 但 系 个员工就会讲啦，哦，你又唔好帮我谂下，即系又系咁样嘅啫。 系嘛？ 哦，即系好似啲男女朋友咁啫嘛，嗌交，你唔明我嘅，你够唔明我咯？ 好啦，如果我哋有呢个 project 要 sell 俾老板啦，又当 sell 系俾男女朋友嘅时候咧，咁啊都有几个步骤，我哋可以谂一谂。嗱，有啲都系同钱银有关嘅。咁你就话到啦，第一个，如果你个 project 你想做嘅，想试下做嘅，你先谂一谂啊，老板多数都会问你几个问题，使几多钱？有咩好处？要用几多时间？唔做得唔得？特别系呢啲咁嘅非常 事。我唔系喎，我好少听头嗰两个喎。 系咩？ 我多数听一嚟就第三个。 唔做得唔得？ 唔做得唔得？ 唔做得唔得？ 第三个 嗱，咁如果佢真系话唔做得唔得啊？你就要用第二个方法婉转少少。你可以咧同佢讲，不如我哋用第二啲轻啲嘅方法试咗呢个做法。即系接受咧都要或者接纳咧都要循序渐进嘅。我哋等老板觉得，原来呢一个方向咧系可以试嘅、哦。At least 个员工佢做咗啲嘢出嚟，我又 buy 嘅，而且件事唔系好差，有少少正面反应。咁即系呢个时候咧，可能我啲上司都会谂啦，如果将呢件事放大咗。啊，会唔会可以帮公司咧做到更加多嘅盈利呢？因为 你要有第四个 point 先得噶，小白呢、這个，你第一个系咩话？第一个系赚几多钱？ 吓，赚几多钱？跟住有啲咩好处？ 有啲咩好处？第三个咧就系、是 用几耐时间？ 要 几 耐？要几耐时间咁样啊？咁咧或者唔做得唔得啊嘛？咁你应该有一个 point 咧，就系话好简单，喂，隔篱间公司做咗啊！ 系、哦哦， 你讲呢句，个老板就会惊，人哋做咗，我哋冇做，咁佢就会做噶啦。 定系佢会话人做我唔做？ 唔会噶，唔会噶，绝大部分老板都系要话，点解人哋有我冇啊？ 我、因为惊蚀底嘅心态， 惊蚀底啊嘛。 系。 哦，咁啊呢个都可以参考一下。好啦，咁我哋就话到啦。嗱，如果真系用几耐时间，或者头先嗰个方法就系、是、做咗少少，觉得都效果都唔错。咁即系上司就会觉得咧，呢个员工佢肯试。肯做，同埋佢肯咧就系愿意为大家嗰个立场去谂，即系试一啲新嘢。大家而家可能佢个感觉，哇，都有少少绝境、哦。但系竟然间有个智者行出嚟嘅时候咧，咁老板就会觉得喂，這个人咧除咗可以同佢做上司或者雇员嘅关系之外咧，仲可以开始谂啊，佢系咪我军师咧咁样？咁双方嘅关系咧就会开始越嚟越好。啊、除了是、叫同事之外咧， 小白幾正向啊，林怡， 梗係要啦， 幾正向。 晨早啊，晨早流流係要講呢啲嘅。 幾正啊！ 我反而自己咧會覺得啊，好多老細咧中意揀。即系无论系咩职位都好，或者系咩工种都好啦，总之佢叫你俾啲嘢佢咧，佢都系要拣。even 一套衫都好，佢都想有得拣。但系其实可能第一套已经啱噶啦，咁所以咧多数就会我啦就会俾两至三个选择佢。咁但系其实咧第二、第三个选择咧系特别差啲嘅啦，系废嘅系啦。咁佢就会觉得啊，第一个选择好，因为如果你唔俾第二、第三个选择佢咧，佢硬系觉得第一个可以再好。但你一次过俾晒三个佢，但系其中包含两个系废嘅咧，咁其实佢就会觉得啊，第一个几好咁、啊、样，呢、這个系我觉得都几万事万灵嘅。 啊，呢个系心理学嚟嘅，即系你本身系想推 plan A 嘅， 系 你攞埋个 plan B、plan C 出嚟渣啲嘅。 我其实对住屋企人都系噶，细个咧即系话啊，我去阿 Mary 屋企玩通宵啊，阿妈就会唔好。咁一系我十一点钟之前翻啦，咁样。咁其实平时玩到十一点已经好夜噶啦，你正常咧十一点佢已经话唔好噶啦，但系你俾一个再差啲嘅选择佢咧，佢就会剔第二个啦， 系啦，玩通宵唔得，系啦 ，OK 啦， 系啦，咁样咯。

今年会用 Zoom 形式同你见面，我哋会喺指定时间2月2号上午时段预先同你进行录影。如果你都方便，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神光线上拜年团，神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儿童节目。记唔记得喺你细个嘅时候，一日24小时里面最重要嘅系边一个时段呢？会唔会就系下昼4:30呢？4:30系一个好神圣嘅时间，因为如果你系翻上昼班嘅话，放学翻到屋企，食完饭做一阵功课，咁就可以坐定定睇电视啦。呢一啲专为小朋友而设嘅儿童节目，里面嘅内容可以话系极之多元化。佢系由好多唔同类型嘅环节组成，有一啲就系纯娱乐性，有啲就系娱乐得嚟，亦都带有教育意义。当然，最重要嘅就系会有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喺个节目嗰度出现。可能是玩游戏，可能是出街做访问等等。不过任何环节都好，节目里面的主要核心固之然就是包了在节目里面的卡通片。如果错过了一集卡通片，那就大件事了，因为很大机会第二天回到学校和同学是没有话题的。所以为了能够看到这些的儿童节目，想当年你会不会都是很努力地尽快希望在4:30前做完功课呢？ 嗱，講翻正話嗰個晨光線上拜年團先啦，大家唔使咁心急住，因為我哋有啲要求嘅。咁、你諗諗啲時間，正話都講咗啦，2月2号啊，上晝啊。如果你唔係安坐家中嘅話咧，咁我哋可能今年咧就同你喺真係要大氣電波同你拜年啦、未必會見到你住。不過你自己 check 咗你自己個時間表先，轉、頭我哋先聽你電話。 係，即係睇下嗰日會唔會留喺屋企啦，可以同我哋做呢個視像啦。 又或者你一定要有相關嘅一啲器材啦，电脑程式啦，你才可以做到这个的。如果不是的话呢，亦都可以安坐收音机听节目都 OK。 是啦，现在可以想一想。 想一想先。 是啦，咁电话旁边呢有阿 Vincent 梁学熙在这里的。嗨。 你好啊。 你好。 不是电话旁边，我现在去了另外一个录音室跟大家可以。用一个再靓啲嘅声嚟， 咦系，我正正就话，点解你个电话咁靓？原来哦，系驳咗去录音室嗰支麦， 收线打翻过嚟啦。 系咯，太靓嘅呢个声。 嗱，讲今日讲儿童节目咧，我一个好简单，而家成日都话，你睇边一个大嘅，你睇边一个大嘅先。当然啦，你唔好讲主持人，因为如果讲主持人咧，我谂香港90%嘅人 都系睇谭玉英姐姐嘅，系啦。 讲下睇边个电视节目啊？儿童节目啊，崔琦同你睇边个？ 我睇《闪电传真机》咯。 闪电传真机，阿梁国希咧？ 我系430穿梭机嘅末端，跟住就去啊见证住闪电传真机嘅出现嘅。 哦， 即系430穿梭机就转去闪电传真机。 我记得系伊面哥哥咯嗰阵时。 嗯，而家再细嗰啲咧就话咩叫做传真机都唔知啦。 系 咩叫传咗个 fax 机咯？我唔知佢未见过。 我哋公司仲有不过。 其实呢啲节目名咧都系一个时代嘅见证嚟噶嘛，即系多多少少，即系70年代嘅时候，大家都系好热衷呢、這个啊上太空啊，咁所以就430穿梭机啦。咁跟住然之后就去到。闪电传真机就嗰阵时开始屋企普及啦，咁 我就系要听下你点样解释 ICU 呢样嘢啦。 咁 咧 ICU 啊， 嗱放学 ICU 咧都有得解嘅。咁嗰阵时就兴呢个即时嘅啊，唔系即时啊，网上嘅通讯软件就 IC 招啊嘛。 咁点解要将个 Q 字改咗做个 U 字咧 ？ICU 系另一样嘢嚟嘅。 我见你啊嘛 ，ICU 系啦，一个 ICU 咧食咗嗰个音啦，同埋就系食咗嗰个通讯软件咯。 因为成日谂起医院啊，你明唔明啊？个个都大吉利是啊嘛。 放学 系啦，就去 ICU 咁样， 唔会啩咁样啊？ 我原来系即系 ICU 嘅意思。 嗱，如果你讲开儿童节目咧，我先数一个，照样顺褪翻上去咁样。咁样430穿梭机之前，你哋有冇睇过 430穿梭机之前的儿童节目啊？ 叫做咩啊？ 我肯定冇啦，但系可能有听过啦。 我应该未投胎啊。 有冇听过跳飞机啊？ 哦，呢、這个有听过啦。 歌仔有听过 喎、啊。小咩？小小天地跳飞机，大众一齐唱首歌，嗰只啦。Sunny 哥哥，即系谭玉英姐姐出现之前最出名嘅儿童节目主持就系 Sunny 哥哥啦。咁、每一次咧都系攞住个吉他出嚟弹吉他。唱歌同啲小朋友咁樣啦，咁而家新烈哥哥間唔中有陣時都可能會喺有啲即係報章都會見到佢咁樣啦。咁另外再問舊啲啦，如果你真係聽過或者睇過呢一套咧，嚇你真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啦。 嗯， 跳飛機之前有啲咩兒童節目啊？ 跳飛機之前 係咪70年代頭啦？ 係咪本台嘅香蕉船啊？ 嗱香蕉船咧都叫做後期。 嗯， 再早少少， 系咪有咩儿童乐园定咩噶？ 哇！你果然系同阿次官同一个年纪， 我都系听人讲嗱，呢个真心真系听人讲，但系边个台噶？ 如果我真系冇记错，应该都系大台嘅，应该 TVB 嘅， 系。 但系呢、這个嗰阵时咧，我就记得系真系有啲好奇怪，但系嗰时候会睇，真系好似有一个幼稚园嘅老师， 系 同一班好细嘅细路喺度玩咯，跟住讲下嘢完。咁就係 真係 咁樣啦， 即係佢哋唔係演員嚟嘅， 唔係演員，嗰啲細路仔真係細路仔咧，係兩三歲嗰啲，哇，好似幼稚園，因為嗰時我又係細個啊嘛，咁啊睇好似點解同花童一樣喺度玩， 就係喺學校拍嘅咁， 咁一個節目。 啊！但係我想問一樣嘢，就係咧唔同年代嘅兒童節目裏邊嗰啲。小朋友喺边度揾翻嚟咧？因为我细个咧，我就好恨闪电传真机。我唔知阿崔杰同你记唔记得咧、就系、是、有嗰啲游戏，有啲咩 乒乓波啊，嗰啲 嘛，跟住有啲障碍赛， 咩一石二鸟嗰啲，我最记得噶啦。 好似系真系咩嘅，好似系寄信去嗰时都仲未有打电话。 有嗰啲儿童周刊噶嘛，嗰阵时系啦。咁我好记得就儿童周刊有得，好似有啲表格嘅、或者佢哋自己电视台都有啲周刊嘅表格， 系啦。 咁总之，因为后期佢电视台有。出周刊咧，佢梗系想你买书啦，咁啊就系个表格就喺个书里面展出嚟，咁、你填咗啲资料咧就再寄翻去嘅、 哦。 我唔记得我有冇曾经试过咧，我怀疑我 都 有。总 之都抽唔中啦， 抽唔中咯，系、啊。但系每次喺电视机旁边睇咧，都会觉得唔系咁玩嘅咧， 好羡慕噶嘛，仲要啲礼物仲要劲丰富噶、 啊。有啲咩我就唔记得啦。 有阵时咁而家大个就当然知道嗰啲礼物系 sponsor 噶啦。咁、但系有。有時我見到啲禮物就係、是可能係一啲即係當時得令嘅玩具啊，嗰啲都好似有嘅。咁當然啦，有啲大家都未必特別喜歡嘅咩文具套裝啊，嗰啲都好似我記得係有嘅。 咁好簡單啦，即係而家即刻叫你數咧，喺啲兒童節目裏邊出現過嘅遊戲，你最記得係邊一個啊？ 我就記得係揈波波嘅， 咁佢知道波喺個身度，跟住你唔知用手去整。 佢仲要咧一玩嘅時候係熄曬啲燈嘅，咁你嗰件衫同埋啲波波佢有啲熒光色喺度嘅，咁、你就跳，咁好似嗰啲接骨舞咁樣嘅，你喺度跳到，咁跟住佢又有啲燈光效果配埋落去，咁啊到最後就開燈，咁啊睇下你 剩翻幾多， 剩翻幾多個波波咁樣咯，數嗰陣時好緊張噶，五六七。有八个啊，咁样好紧张啊！ 睇到个主持紧张啫，做到 哦，我都系记得嗰、那个，不过佢后来转咗个主题咧。我记得有一期咧，佢哋嗰个障碍赛有好多嘢要做噶嘛。你嗰个乒波波系其中一样啦，佢系唔知好似系探险咁样嘅，大家就着晒嗰啲探险衫咧，咁就要走入个山窿嗰度。咁、那个山窿咧就 系、 是、个身个黐咗好多嗰啲毒虫啊，即 系 又系魔术贴啦， 主题 系啦，都系主题嚟嘅。咁又系喺度跳下跳下咁啦。咁即係實不相瞞咧，嗰陣時我睇過呢一個嘅環節咧，我又好想玩喎、跟住有一次咧，我就睇完，咁跟住咁啱我搭 lift 咧，我就喺個 lift 裏邊跳， 喺度跳，喺度運 lift 啊， 係， 跟住運咗 lift， 一定係咁樣啊， 係啊， 真係運咗 lift 啊， 真係運咗 lift 啊，跟住消防員嚟救翻我咯， 嚇、原來你有咁嘅童年陰影啊！ 是啊，即系当然啦，小朋友千祈唔好学啦、 大人都唔好学啦。 当然啦，咁另外咧，即系除咗有 TVB 之外咧，咁当时嘅亚视有一个醒目仔时间啦，即系亚洲电视嘅儿童节目啦。咁嗰阵时佢跟住之后完咗，咁完咗醒目仔时间做咩咧？话呢个劲啦，醒目仔时间完咗之后就系做新醒目仔时间。咁佢又都系新咗，即系你同。 TVB 唔同佢改咗個名啊嘛，即係咩430穿梭機變咗做放學 ICU 或者咩閃電傳真機，佢醒目仔時間之後係新醒目仔時間， 跟住就再醒目仔時間，即係同富貴逼人嘅道理一樣，係富貴再逼人， 同埋 再三逼人， 再三逼人。咁港台都有香蕉船啦，咁嗰陣時咧成日叫錯名啊嘛，記住係船長哥哥， 係 香蕉姐姐。 哦， 咁就係蔡風華同埋鄧凱琳姐姐做嘅， 嚇、 哦，咁啊千祈唔好調轉喎，咁就唔係船長姐姐， 同埋 香蕉哥哥，你唔好調轉，係船長哥哥香蕉姐姐嘅。 係、 嗯，喂，但係呢啲嘅兒童節目裏邊其中一個亮點咧，好似兩邊嘅台都係嘅，中間就會夾咗套卡通片噶嘛。 嗯， 港台嘅就冇啦，香蕉船就冇啦， 係 嚇，咁唔係有陣時唔係一套添啊。如果記得全盛時期，可能喺兒童節目裏邊，因為佢哋嗰個時段比較長啊、 嗯， 甚至乎有兩套都試過。不過佢哋嗰陣時，如果係播兩套咧，可能係兩套，佢哋就會剪開咗，可能十五分鐘、 哦、 一集。 係好短嘅， 就短好多啦。 因為我自己咧就比較少睇卡通片嘅、 嗯， 我反而係嗰段時間咧會 hit 一 hit 嘅。系啦，我就中意睇佢自己里面嗰啲即系真人环节多啲、 嗯。 其中一个咧就系煮嘢食，有得报名上去咧学煮嘢食噶嘛。咁当然都系主持人教你啦、嗯，即系攞把胶刀切啫喱糖啊，跟住 跟住 煎下啲沙律酱喺个面包度夹埋一齐 咁嗰啲 咧，即系小朋友都可以做到嘅咁啊。咁细个咧亦都即系好期待呢个环节嘅。 嗯， 原来嗰阵时已经中意煮嘢食， 同埋可以跟住做啊嘛，因为。 可以跟住做啊，系啊， 你唔系啊嘛，即系喺屋企跟住去整啊。 跟住仲要即刻问佢好唔好食啊，好唔好食？跟住啲小朋友好熟好熟，都未摆到我好熟好熟啊。 我而家今日咧，阿刘国希就好好心机 啊， 辑录咗几只咧，我哋应该都如无意外，你都应该识得唱嘅主题曲，大家一齐听一听啊。 食嘅嘢要试埋今次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油渍七彩车厘茄。 Yeah！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52啊 ！O 电话旁边有小白喺度嘅，嗨，小白， 早晨，小白啊， 早晨啊，早晨，崔杰彤啊，咁啊，阿 O 都可能会认识呢一个嘅题目多啲啊，系咩咧？就系嗰啲餐饮业嘅朋友啊，即系饮食业嘅朋友啊。最近咧，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有啲日本嚟香港开铺头嘅日食师傅咧，佢哋都即系抵受唔住呢一个疫情咧，其实佢哋都结业啊，即系冇办法啦。咁啊，由一个老板。咁啊，你话一个寿司师傅或者可以煮所有日本餐嘅师傅咁做咩咧？咁啊变咗做一个 part time，part time 就系去嗰啲酒店嗰度做。咁啊酒店做咩？原来酒店咧佢哋来唔来会搞好多，譬如放题啊。 即係嗰啲buffet，又或者係可能特別食日本餐嘅一個晚上，咁就會請嗰啲咧，好似叫做外聘翻嚟，淨係做一個工作嘅師傅，咁啊盡量咧去揾多啲呢一類型嘅工作。咁但係佢都道出咗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就算佢以前有鋪頭嘅時候咧，佢同我最近睇到嘅報道都好似啊，就係咧佢哋有做omakase，omakase真係廚師拍板啊。咁有好多人咧，特別係佢喺香港開鋪頭啊嘛，佢哋都話到即係香港人就算 order 咗個廚師拍板約咗啦咁樣。咁 no show 到 當自己去咗日本啊嘛， 係啦， 啲香港人成日去到日本 book 咗啲嘢，全部都唔去咁樣，咁依家冇得飛日本啊，喺香港嘅 omakase 等我都放下飛機先，咁啊呢個當然係。即系劣行嚟噶啦， 真系好差，系啊，因为人哋系特登为咗你，即系预咗一啲新鲜食材一啲份量噶嘛，咁啊你又唔嚟，咁啊嘥晒啲嘢。 嗯，系啦，咁啊嘥晒啲嘢啦，咁啊令到咧就系有好多即系喺香港嘅在港嘅日本师傅咧，佢哋因为有遇到呢个问题之后咧，甚至乎觉得不如都唔好做啦，因为蚀本蚀得太犀利，而家经济唔好嘅时候咧，哇你又 no show 喎，咁啲人又嚟唔到，咁嗰啲食材咧，啲食材嘅嘢。过咗就冇噶啦嘛， 同埋食材依家啲船期都好麻烦，你见美式快餐店都冇薯饼卖啦， 又冇花生碎之前啊， 真系咁大间都咁难搞啦，你仲话即系小商店或者 omakase 啲， 仲要咁辛苦运到嚟，你又唔食， 系啦，咁点算咧？ 咁啊又唔喺度，咁啊冇嚟到 no show， 佢话嗰啲心态系咩咧？患得患失噶，即系当佢哋喺铺头等嘅时候咧，突然间见到一人开门啦。好开心嘅，嘿个客人嚟啦咁啊，跟住咧就嗌晒咁啊，点知咧原来可能系送货，即系个心又沉一沉，咁啊结果等咗成晚之后等唔到，有试过打电话去搵个客啦，跟住个客咧可能冇听电话啦，冚佢线啦，咁所以令到咧好令到人哋意兴阑珊嘅，咁啊如果你话佢哋唔做啦，咁当然啦系我哋自己嘅损失嚟嘅，咁我哋。少咗好多好嘢食喎， 系啊，少咗選擇咯，所以都唔好話點解有啲餐廳叫你訂位嘅時候都要落一半訂， 係啊，即係譬如我哋有啲歌手朋友嘅餐廳， 係 要預早好多訂啦，同埋要落三分一訂金或者一半訂金。咁係啱嘅， 係啊，即係可能你會話，唉咁煩，唔信我咩？就係、是、因為有啲放飛機嘅人，令到即係成個行業俾你搞彎曬啊！就係、是、 真 係 成個行業俾佢搞彎曬。咁而家佢哋咧都出盡法寶㗎啦。如果你話即係遇到呢啲唔好嘅客咧，譬如即係甩咗底嘅，咁佢哋點咧？佢哋都希望大家甩底還甩底。都希望打個電話，最好早多少少打電話，因為佢哋咧喺佢哋自己嘅客入邊咧，可能有啲 group 啦，又或者網上嘅嘢咧，咁佢哋就可以即刻鋪啊，就話今日夜晚咧我有幾多個位，譬如有兩個位嘅，咁兩個位咧，咁臨時多咗，咁大家可以過嚟咁樣，咁因為佢話如果冇都係揾唔到人嗌嘅話咧。攞唔到兩個位咧，佢第一就蝕本啦。第二佢哋就開始咧都冇辦法，就係要做啲減價。即係例如今日夜晚我有兩個位嘅突如其來嘅，可能我做八折俾你。咁佢哋就話咁樣嘅方法咧，都叫做可以 勉勉強強、 勉勉強強捱到嘅。咁但係佢哋當然希望就大家就唔好甩底啦。 梗係啦，其實甩底根本就係一個超級唔好嘅文化。 好錯啊！ 即係香港人咧，其實都冇乜劣根性嘅。是唯有放飛機和甩底這件事呢享譽國際，去到日本呢人家呢即是那些民宿呢都不是很夠膽幫你訂啊， 是啊， 一些餐廳你知道日本那些餐廳小白最清楚，日本的餐廳很多時候都要 booking 的嘛，但是呢你去到的時候呢你又左揀右揀，又有 A 揀又有 B 揀，最後呢 A 就去 B 就放飛機，那你令到我們好像很差的一個族群那樣，其實我們本身可以不那麼差的嘛， 是 啊， 是啊，有番交代一點咯，因為而家我諗有啲餐廳真係會諗唔同嘅方法，除咗話收少少訂之外咧，就係佢會喺你book 咗嗰一日咧，同你 confirm booking， 即係打多次俾你。咁我真係有試過咧，我朋友 book 即係諗住同我食生日飯啦。咁佢嗰日好忙做嘢咧，就冇聽到電話。咁嗰日佢約到我去嗰間餐廳嘅時候咧，嗰、那個餐廳就話：我今日打俾你咧，打咗幾次都冇人聽，我以為你唔嚟啦咁樣，跟住搞到我哋係冇得食咯。即 係 佢哋會有另外一啲招數去如果再打翻俾你，你嗰日真係話嚟嘅時候咧，佢先至再作實咁樣。 但係其實咁樣咧係雙輸嘅局面嘅。 係啊， 對於嗰個飲食業者嚟講，佢都要輸㗎。即 係 你唔好以為佢係哇咁樣斬咗你一半。 订就掂啦，唔使煮嘢食就已经搞掂。你买嗰啲羊虱啊、羊胺啊，嗰啲全部都系即日嘅一啲嘢嚟噶，尤其是一啲高级少嘅少少嘅餐厅，所以其实咧冇人赢噶，边个赢咗咧就系、是。即系冇啊！我哋赢咗咯，我哋可以攞出嚟消费呢个题目咯。你哋继续做差，咁我哋咪继续话咯，继续闹咯。 而家甚至乎有啲即系餐厅或者民宿咧，讲到明外国人生意咧，系佢哋唔做啊。即就算你用日文 book 咧，其实佢哋都话唔做，因为你个名唔系日本人咁样。 好啦，我哋要做翻一个有口齿嘅朋友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一月二十八日。是一年的第二十八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37日。1986年1月28号，穿梭机挑战者号在执行第十次太空任务的时候，因为右侧固态火箭推进器上面一个 O 型环失效，导致一连串连锁反应，在升空后73秒爆炸，解体坠毁。当时机上的七名太空人全部在这次意外丧生。穿梭机挑战者号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金乃迪太空中心旗下的一架太空穿梭机，亦是美国航空太空总署 NASA 正式使用的第二架太空穿梭机。1983年4月4号正式进行首次任务。1月28号出生的朋友拥有达到卓越成就的能力，具备全然勇气和决心。对自己的能力有非常实际的了解，喜欢突破纪录，做一些其他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非凡的太空工作会不会是你的理想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用性命换取经验，我们有没有好好珍惜？还是只是当作普通的一段过程？ 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车多，龙尾就在富泰村。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出返美孚方向，近住关门口街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受爆水管影响封闭的史丹顿街，而家已经是重开啊。史丹顿街介乎奥卑利街至到加咸街一段全线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小心恶梦。 重新生于学步，重新生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的魔怪一隻隻被压倒，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 安仔咧好中意研究自己嘅梦境嘅，今次梦中得到旋律之余，仲发现当时身边嘅人咧都多咗发恶梦。于是佢同填词人就商量，不如就用恶梦去做佢哋今次嘅题材。作曲陈建安，填词 Oscar， 编曲 Agent Chan 陈建安，监制 Agent Chan。

我话乜你讲得白你想替我变数明我本人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你试下再问我我就发起牢骚你一日八个一日食一招冇个一招净系识啲文字常常爱到发烧我叫咗你去学啲比较有用啲嘅嘢你就日日坐喺 Rich 由天公发到夜。 其实要发 N 同埋 NG 音，主要嘅发音部分咧系要靠条脷嘅位置嚟到区分噶。如果发 N 音嘅时候，就系要将你条脷嘅边边贴喺门牙后面，即系好似一个汤匙嘅形状咁样贴住你上门牙嘅后面。仲要记住啊！除了条脷的边边可以掂到门牙，其他部分是不可以掂住上颚的。根据这个方法，刚才所讲的 FAN 读音应该是 fan fan， 广东话的音一样都是这样发的，好像痕迹的痕、头晕的晕、夜晚的晚，都是同一个道理。至于 NG 的发音呢，就同头先啱啱相反啦。今次除咗条脷嘅边边要垫住上颚之外咧，其实你嘅舌根同样都要垫住上颚噶。不过条脷嘅其他部分咧，就千祈唔好垫住口腔入边嘅肌肉啦。根据呢个方法咧，头先所讲嘅 FANG 系读 fang fang。至于广东话咧，经常会被混淆，同头先嗰几个例子好相似读音嘅中文字咧。应该读成永恒的恒、宏大的宏和猛烈的猛。最后还要提醒你，在读这些字的时候最好就将个尾音拉长一点，这样读起上来人家才会听得清楚的嘛。 失败经验 带给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今朝的失败奶呢，我们就请到这一位的嘉宾，他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就创业，就做一些网店去卖日本咖啡和家品的。不过后来呢，就因为一些原因就停了一排，现在呢又再搞回。这位朋友呢就是 Jenny Soh， Jenny 就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中间在创业和营运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现在怎样又再东山再起呢。 早晨 Jenny。 早晨啊，问下你先。一开始搞网店呢，其实就即係可以讲话食住条水啦，大家都知道依家就算係大型嘅电商啦，或者小型嘅微电商啦，好似个个有个 IG account 或者 Facebook account 都可以开间网店咁啊，卖下嘢咁样，卖一啲自己鍾意嘅嘢。但一开始嘅时候係咪都諗住食住嘅潮流，定还是係好似头先咁样讲啦，自己有啲嘢好鍾意喎，咁跟住呢就想公诸同好，搞下搞下呢搞咗一间网店出嚟。究竟个缘起系点嘅咧？ 你讲得啱啊！因为咧，其实我最初就系开咗一个平台咧，咁就系分享自己中意嘅嘢嘅，咁可能系啲家品啊、设计啊、建筑咁样嘅。咁我分享嘅时候咧，就有啲人留言我啊，啲件卖唔卖噶咁啊？咁谂谂下，不如我索性就开个网店，就卖我曾经介绍过嘅产品咯。 哦，即系其实系啲人见到你，咦有 taste 咁样，即系你拣或者你中意铺出嚟嘅嘢咧，大家都觉得靓，咁所以你就话啊，不如就用自己嘅眼光去即系叫做代购啦，买一啲嘢翻嚟啦。咁但系代购中间好大嘅危险咧，就系唔知道会唔会有一个代理出现咗咧，你就冇得咁样去买货翻嚟卖噶咯。 是啊，其实呢我就是曾经就引入唔少即係唔同品牌嘅咖啡用品嘅。咁有一个咖啡用品呢，就係、是、一个户外嘅咖啡滤杯啦。咁嗰个好受欢迎嘅。咁其实我每次呢都会同日本嗰边可能买10个，咁因为佢其实冇最低嘅限额嘅。咁我就买10个返嚟，咁就等啲客买啦咁样。咁之後呢就其實嗰個都好受歡迎嘅，每次都會繼續翻貨嘅。咁後嚟呢日本嗰邊就同我講話，香港有間公司呢就 揾咗佢哋做代理啦，咁佢就唔再可以俾我直接喺日本翻货咯。咁、 哦、 我就要同香港嗰边代理攞货嘅。 呢、哦這个系咪都系一个霸权？好似踢走小商户， 因为佢攞十个，人哋攞一万个。 系因为其实我后嚟知道嗰、那个、代理，其实佢去咗其他唔同嘅公司分销、 嗯， 所以佢应该、那个个数量系好多嘅。咁我如果我再向代理嗰度攞货咧，我自己做唔到嗰个成本问题啦，咁最后就结束咗咯嗰个网店。 嗯，咁、但系我都想问一下 Jenny， 因为好多朋友仔咧，第一步咧都系会搞网店先嘅，因为个成本会比较低啲啊嘛。咁但系嗰个营业额会唔会相对咧都会慢同埋会低咧？因为譬如你可能要摆张相上去，咁到人哋落order， 你先至再去攞货。咁其实成个过程都即系需时噶嘛。你又冇理由会入晒啲货翻嚟咁样集咗喺度。咁、其实嗰阵时嗰个营运系咪都系叫做非常之细规模咧？ 其实是的、规模是小一点的。但是、我刚才讲过那个滤杯呢，我会翻了货先的。 哦，因为真的太好买了。 是的，其他那些可能有些杯啊或者是花樽那些我都有翻的。那些呢我就是人家拿 order， 我先向日本拿货咯。 是，就是我自己如果想做生意我就会问啊，怕不怕人家现在譬如影张相摆上网、或者很容易就会找得到就是你入货的地方啊。因为其实你可能即是做这个叫做帮他买回来卖给他就是赚那个差价嘛。 是。 那如果他很容易找到即是买货那个来源， 即是可能说、喂原来这个杯是乱粒啊。在兴井泽哪条街买的这样，跟住、有朋友刚刚去开兴井泽这样，哇帮我买就得咯，不用 through 你啊这样。是不是都有这些情况呢 Jenny？ 是啊，都有这些问题的。那其实如果、真的靠网店买的话呢，可能人就不想麻烦了，不想麻烦人、或者不想自己去搞啲，因为要转运嘅，有啲系即系唔可以直接寄嚟香港嘅。咁、因为我自己揾日本嗰个公司咧，就可以直接寄嚟香港。咁如果佢需要喺可能落即系落天嗰啲 online shop 度买咗之后咧，咁佢需要转运嘅，咁佢哋要变咗嗰个转运嗰个费用咁样咯。 系、其实做网店咧都真系好艰难嘅，即系头先都讲咗一啲难处啦，再讲多一个难处咧，就系、有好多时咧，咁你做一间网店，梗系要做网络营销噶啦，或者做抌啲钱，可能喺面书，可能喺其他唔同嘅平台做下广告咁样。有啲时候咧，系你抌嗰个广告钱咧，同个 return 咧系完全唔成正比噶。 讲得好啱，因为我其实当其时即系我最初系2016年嗰时做，咁当其时咧，其实 Google Search 嗰个 engine 系都几发达嘅。咁、我其实我都有做啲keywords 嘅字咧去做去即系掟落去投，即系去做广告咁样嘅。咁、后尾个 return 真系好似阿 O 咁讲啦，其实真系翻唔到本嘅。 系啊，所以都即系呢啲都系一啲学习嘅过程啦。咁当然系透过呢一个访问或者呢一集访问大家会认识到个面向啊。个个都话想做网店，你估做有网店真系啊 ？design 一个图片，跟住啊入边有几样产品卖，跟住点啊可以赚钱啊咁样咧？其实一步一步都系有啲难处，但系呢啲难处一克服咗咧，就会譬如嚟緊嗰集可能 Jenny 又會講多少少啦，就係、依家做一個多啲面向嘅一個家品同埋咖啡嘅一個面向嘅網店咧、可能又掌握到成功嘅竅門多一啲，會唔會啊 Jenny 嚇？ 系啊，会啊， 系啊，咁啊，我哋下集咧失败奶呢个环节咧，就再同 Jenny Show 咧讲多少少啦。究竟咧依家由失败嘅经验咧可以获取到啦，有啲成功嘅道路又系咪咧平步青云咧？咁啊，下集再同 Jenny 再倾下咧，唔该， 唔该 ，Jenny。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点啊，小白有啲咩提供啊？ 啊，头先咧听阿 O 啊，佢哋失败奶咧个网店 Jenny 啊，咁佢咧就经营网店啦，都明白嘅网店辛苦，令我谂起咧啱啱早几日啦，喺英国有一个嘅后生仔，咁佢自己本身咧系理发师嚟嘅，咁而家疫情期间啦，咁即系啲人都唔去剪头发添啊，咁佢咧就真系哇，即系手停口停，咁啊 飯都冇得食，冇錢，咁點算咧？原來佢靈機一觸咧，佢咧就突然間轉咗，佢又係做網上店。咁個網上店賣咩嘅咧？佢賣嗰啲最基本嘅日用品，佢真係將呢一個咧叫做靈活變通啊、靈活走位咧，即係融換貫通啊。佢直頭咧係將嗰啲大家而家即係喺英國方面最常用嘅，譬如牙刷啊、毛巾啊，即係呢啲大家覺得喂好普通，但係原來佢哋會成日用嘅嘢咧，就擺咗上去自己個 page 嗰度賣。係啊，你知唔知佢一日係一日，佢賺到$10,000 嚇？ 係啊，佢就係、是。原本佢諗住發展呢一個副業嘅，佢開頭呢其實即係做髮型師嘅時候呢、一路都係諗住自己我主力都係做髮型師㗎啦，嗰、那個咁嘅副業呢都係擺喺啲精品賣下，咁冇乜油水嘅，咁就用返自己本身開設咗嗰個嘅網站呢，就賣返呢一類型牙刷啊、毛巾啊、浴帽啊呢啲咁嘅嘢大賣，而家呢佢入貨都入唔切、所以話呢佢真係將靈活走嘅呢樣嘢呢係做得非常之好，好值得我哋喺呢個時候做一個借鏡。 我每一次呢聽到有啲人講呢啲咁樣嘅題材呢，就人哋又做咩做得幾好呢，咁、我成日呢心裏邊就泛起另一句說話啦，咁我哋坐喺度做乜嘢呢？ 跟啊嘛， 你仲要坐喺度咧？ 鼓励人啊嘛， 点解仲要坐喺度？不如我哋听日开个网店，我哋卖下毛巾、牙刷咪得咯。 喂，但系佢系点样做到咧？即系佢系出街买啊？咁如果佢出街入货嘅话，咁啲人就可以出街买啦。咁如果佢系上网入货嘅，咁啲人又可以上网喺佢入货嗰度买啦。咁佢系喺点样？ 点解啲人要帮衬佢咧？ 嗱，啲人咧就会觉得咧，因为佢第一个价钱咧又唔系话贵啦，同埋因为咧佢嘅来货咧平。再加上佢集中，佢成个网站咧已经由以前可能卖精品，已经变咗去做啲大家只系需要嘅日用品。咁、大家咧就会觉得佢啲货源咧唔单止个价格咧系合理，而且集中，即系喺你叫做英国抗疫期间嘅时候，原来我想要买嘅嘢咧。就喺佢呢度咧可以揾到曬，因為啲人買嘢網上買最就忌就係我喺呢個網站買咗十件嘢，喺第二個網站再買三件，再要多一個網站又買兩件咁樣，咁就好煩嘅。咁啊變咗咧，啲人就會覺得安全、快同埋方便，咁就喺佢嗰度買啦。 我明啊，但我就好奇點樣一個普通嘅男仔可以做得到，因為多數咧，譬如我哋自己都有網購嘅經驗啦，咁而家都有得上網喺一啲叫做大型嘅超市啊，或者平台咧，可以掃曬你所有嘅日用品啊、化妝品啊。咁係因為佢係一個大財團，所以佢可以即係納到咁多一啲商户，係咯、點解佢一個人又可以做到咁犀利嘅？仲要平喎、 會唔會係因為佢本身識人啊？你知道生意嘅失敗奶，你哋都好明白啦。有陣時識人咧，個來貨咧係會更加穩定。穩定咧都係一個即係供求嘅一個最重要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噶嘛，係咪先？如果佢穩定嘅，再加上佢識人嘅，咁可能嗰個價錢又可以再平啲，咁咪可以做到咯。咁而家會唔會係因為佢又有包埋呢一個送貨服務啊，各樣嘢有多啲唔同嘅 service 啊，買十送一啊呢啲咧，咁要睇翻佢嘅網站啦。 又係嗰句咯，我哋坐喺度做咩咧？一個月成$10,000咁，我哋坐喺度做乜嘢啊？ 佢真係好犀利，做得好好、佢就即係而家要鼓勵下啲後生仔。雖然而家就艱難啦，只要我哋肯靈活嘅話，我哋就可以有條新嘅路向。 諗諗佢咯，係啊，趁呢個時候睇下。 係咯，又可以賣蛋糕啊 ，Kitty。 咩？我諗緊㗎啦。好啦，唔該小白。梁荣忠， 有乜嘢事啊？崔杰彤， 通哥，呢、這个星期 我交咗稿啦。 我想问， 搵下澳文啦。 我喺 Jason 厨房试咗啲新菜式，睇下你有冇兴趣试啫。 咁就搵我得啦。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仍然系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系早晨啊，刘昌。 系早晨啦，早晨。 系阿昌你好啊，今日追踪31有啲乜嘢睇，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下咧。 好，率先同大家介绍咧，今晚7:35有医生与你啊。咁医生与你咧，逢礼拜四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一啲小儿科啊，真系小朋友嗰啲病痛问题啊。 我未有细路仔都睇啊。 系啦，咁 因为医生与你个主持好靓女啊，系、啊， 咁小朋友都啱睇嘅， 啱啊，大人细路都啱睇啊，医生都啱睇啊，我方我唔系医生， 冇错啦，咁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朋友咧， 咁今晚要留意一下啦。咁因为小朋友咧，好多时候咧喺成长过程里边，成日喐啲又会发烧噶嘛。 系。 咁啊，发烧咁屋企好多人都会有嗰啲探热嘅仪器啊、探热针啊嗰啲咁噶嘛。 系。 但系好多款式嘅、哦，究竟有乜分别？有乜嘢用途？各、哦、有乜嘢好处咧？ 系。 咁啊，今晚咧请到一位儿科嘅医生上嚟同大家介绍一下。 哦、我都系小朋友嚟嘅。要探热， 哇！细个探热，即系令我谂翻有啲惊啊。 系啊， 细个嗰时未有嗰啲咩，系啊，未有咩红外线噶嘛。 系系系，即系冇得探耳仔或者即系隔粒底咁样嗰啲咯。 块面谷到红晒噶，我记得。 系咩？ 系啊。 往事不堪提啦，呢啲 系。而家嗰啲即系入一入商场、入一入公司嗰啲咧，攞只手攞额头嗰啲，其实对小朋友又唔知有冇用啊。今晚大家自己睇一睇啦吓。 即系好似医生话，都系攞翻。额头好啲，攞只手就真系唔知边个话攞只手出嚟嘅，有啲医生都有咁样讲。咁大家留意呢啲专业知识啊，留意 点样先度得准呢？ 医生与你啦， 好啦，咁去到夜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啦。咁今晚咧同大家讲一套美剧，就唔系讲个剧啊。咁早排有，即系唔系早排啊？其实呢一排咧有一套美剧咧。風魔全球就是講捉國際象棋的、即是可能有些朋友都有看過啦。 有啊。 那國際象棋呢真的好像很好玩在這部劇裡面好像很深奧啦但是即是我們看劇就吃花生的啫。究竟怎麼玩怎麼捉的呢、 你懂不懂啊昌 不懂呢、 我們都不懂。 我們都是看的啫 。我們都是玩波子棋的啫。國際象棋有幾好玩又怎樣玩的呢咁今晚請到一位國際象棋的愛好者莊陳友先生、就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當中的技巧和當中的樂趣 是好啊咁我們就一起學一下啦 冇錯啦咁去到緊接住九點半夜晚咁同大家介紹一個新節目就是悠遊在四方的幻想希臘咁呢個幻想希臘是講咩嘅呢咁香港呢近排呢好多朋友都係想移民㗎嘛想離開各有各原因啦想離開香港去一個幻想中嘅可能有啲朋友去英國啊去美國啊咁嘛。咁原來呢英國嘅朋友都有呢個幻想。 就離返香港啦。 去希臘 佢哋就離返香港啦想 話。希臘就係佢哋幻想中嘅天堂。但係呢呢個幻想同埋現實有冇落差嘅先。咁呢個幻想希臘呢就一連四集就訪問唔同嘅英國 case 啊去咗希臘㗎啦。睇下佢哋想象之中同埋實際落咗地之後呢究竟是不是生活去他們幻想之中一樣的、 實有些的、不是什麼叫幻想啊 影相就漂亮聖托里尼藍色白色一日對著藍色白色看看你會不會覺得呢即有少少覺得喂好悶啊可能覺得喝都有些機會看看這個節目你就會知得更加多 沒錯啦、去到呢今晚十一點鐘午夜廣場有阿歐最喜歡的文學放得開 不是啦我剛才醫生與你已經取代了文學放得開成為 看文學放得開 我的因为个主持人 主持靓啊嘛，知啊？ 你唔系咩？阿昌， 我 口窒喎，你 都中意， 我都中意，系啦，系啦，放唔放得开？ 手掌又系肉，真系点拣好？ 冇办法睇晒佢啊，要 系好啦，冇错。文学放得开，今晚讲咩咧？讲日记啊，即系日记究竟都系文学嚟嘅咩？即系我自己写嘅啫嘛。 系， 原来日记真系一个文体嚟嘅，即系日记究竟系点样写嘅咧？即系究竟系咪真系自己写自己嘢，定系其实日记都系一种？小說的方式去寫嘢咧，今晚文學放得開就同大家討論一下，仲會咧介紹一啲當中日記體呢一種出名嘅文體，同埋對而家有乜嘢需要。 好，唔該曬 ，thank you， 拜拜，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殡仪业商会永远荣誉会长吴耀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红磡指定区域内有60多间长生店，每日处理50至60具遗体出殡。如果突然封区，时间太长，会有非常大影响。他表示如果不能够及时处理遗体并非时间、金钱等能够弥补亦都要顾及家人的伤痛等。他指出如果封区时间在夜晚至到第二朝大约6点对长生店未必有大影响。又说

今年会用 Zoom 形式同你见面，我哋会喺指定时间2月2日上午时段预先同你进行录影。如果你都方便，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 晨光线上拜年团，晨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农历新年又嚟啦， 系， 所以大家 呢、這个 系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咁、不过咧，今次有少少要求嘅，我哋唔系送礼物啦，纯、粹送一个祝福俾你、因为我都要拜过年啦。咁但系由于今年大家都知啦，疫情关系，我哋都唔系。好鼓勵大家互相拜年嘅， 因為以往咧，我哋真係會去到聽眾屋企嗰度拜個年，係、啊，一齊傾下偈咁樣嘅，係啦。 但今年都繼續係傾偈， 係 繼續拜年，不過咧就轉喺網上邊進行， 係。 咁所以咧，我哋會有一個特定時間，咁我哋就安排咗喺2月2日，即係下個星期二。上午10点到11点呢段时间里边，咁、我哋就会用一个 Zoom 嘅形式同你拜年嘅。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嚟嘅朋友们，如果你当日系未有时间嘅话咧，咁就我哋可以留喺大气电波里边，喺农历新年嘅时候，我哋同你倾偈，即系同你透过大气电波同你拜年啦。咁因为今次咧，我哋有少少技术上嘅安排嘅。咁如果你冇办法喺嗰日朝早，又或者你屋企系未有相应嘅电脑软件嘅话咧，咁、可能今次就可能你可以唔使打嚟住啦。 系啦。斋听， 斋听都得嘅， 都感受到嗰个贺年气氛嘅。 系啦，如果你电话如果你嗰个电脑程式系 OK 嘅，时间 OK 嘅，不妨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哦，而家就可以留低 你 嘅联络方法啦。 上次同大家讲过五线谱，今日就同大家讲下喺五线谱上面标示声音嘅符号。即是音符，音符在乐谱上面的作用就是发出声音的指令，而休止符呢就是停止发出声音的指令了。不同种类的音符代表不同时间值，意思即是一个特定的音符需要维持声音状态的持续时间。所谓的时间值并不是指一个绝对的时间值，即是好像一秒或者是两秒，而是一个相对的时间值。而每种音符和另一种音符的时间值呢都是一个特定的比例。例如全音符和二分音符的比例呢就是2:1，而全音符和四分音符的比例呢就是4:1等等。不过全音符呢都是没有一个特定的持续时间的。不同时间值的音符自然就有不同的画法啦。不过音符的结构呢一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部分。符头、符干和符尾。符头可以是空心或者实心，符尾的数目亦都可以有不同。如果你都想知多啲音乐方面的知识，今日开始听音乐之余，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电话侧边啊，今日朝头早系一位男性系余生，早晨啊余生， 早晨你好小白， 你好啊，咁啊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星期四嘅早上啊，有啲乜嘢嘅点唱呢？ 我想点唱俾我太太听，佢叫 Kidman。因为今个星期六30号是我哋结婚16周年。 哇，16周年咯、哦！有冇小朋友啊？你哋 有一个10岁， 一个10岁嘅菲菲，菲菲可以系男可以系女，菲菲 男嚟噶。 哦，仔仔嚟嘅， 系啊。 咁啊，呢段时间咧，抗疫期间，有冇好影响你哋一家人啊？ 我多咗 work from home 啦，跟住小朋友就长期多数用 Zoom 嚟上堂咯。 咁啊，太太都辛苦啦，要有冇工作啊？太太 啊，太太就反而要翻工咯。 是是是，咁但又要同时照顾屋企，咁互相帮忙咯，系咪？即系大家都系无论系屋企嘅事定还是工作，大家都系一齐做嘅，系咪？ 系一齐做嘅。 好啦，嗱，同太太结婚16周年啦，星期六嘅时候有啲乜嘢准备啊？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咧？ 未谂到啊， 仲未谂到啊！你真系要打手板咁、样吓，蛋糕又好，或者一啲卡啦。 哦，呢啲一定有嘅，呢啲 哦呢啲一定有嘅。啊，即系最特别嗰啲就未谂到啦，系嘛？ 可以咁讲咧。 唔紧要，仲有时间噶吓，咁啊都喺度特别咧，就祝福你哋咧，就继续甜甜蜜蜜啦。嗱，最后有啲乜嘢温馨浪漫嘅说话想同太太讲咧？ 我多谢阿 Kidman 16年照顾我同埋包容我啦。咁希望未来嘅日子亦都好似头先你咁讲啦，继续甜甜蜜蜜、恩恩爱爱啦。 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 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其实除了香港很多朋友之外，即外地我们很多朋友们都有些即祝福想送给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的亲戚的。咁之前我都讲过，有个 US Carmen 啊，咁佢都係好我哋嘅支持客嚟嘅。 多謝 Carmen。 咁多謝哥，佢話而家喺外地啊，喺美國咧， 係 身體健康啊，最緊要一切小心啊。 冇錯。 咁佢咧就話可唔可以今日喺節目裏邊祝福佢嘅兒生啊 ，Jonathan 係 就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Jonathan。 而且佢今日仲係正一生嘅添。 係正一生。 Jonathan， 恭喜曬啊！ 係恭喜曬，祝你身體健康啊！祝今日所有生日嘅朋友都係啦，身體健康最緊要。 28日所有生日嘅朋友們，個個都開開心心。 身壯力健。喂，係喎，鐘哥，咁其實即係喺海外嘅聽眾都可以參與我哋呢個晨光拜年團嘅喎，係咪？ 密切留意，密切留意。咁我哋呢兩日咧，咁我哋會逐步話俾大家聽。如果大家身處外地，又想透過呢個Zoom同我哋一齐晨光线上拜年团嘅话咧，密切留意我哋点样做法咧？ 点做法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嘅吹神厨房同平时唔同，因为唔可以话系分享一个食谱。我相信好多家庭主妇，又或者系主夫啦，平时咧都会蒸条鱼嘅。但是我自己呢就真係甚少啦，我真係好怕腥，好怕成个厨房都係一阵鱼味啊。所以喺呢度我想向每一日都会为屋企人煮餐靓饭嘅朋友仔致敬。今日我其实係想分享一次我嘅蒸鱼经历。蒸咩鱼？我整咗豉汁蒸盲草啊。一起分享一下，讨论一下。 怕唔怕鱼啊？ 怕唔怕鱼？个人就唔系好怕鱼，怕整鱼多啲啦。 系啊，我都怕，其实我都怕，好叻、啊。 我知道你唔怕鱼、啊，但系 系咩？我系 我睇得出你唔怕鱼、啊， 全靠唔怕鱼先可以生存到依家咋。 大家咁话啦， 所以你可以叫我渔夫之宝啦。 你又想啊做渔夫？ 咁啊做农夫啊，农夫都冇得做啊，系咪先？ 嗱就咁，你怕唔怕？你有冇试过咧？或者即系亲手整一条生嘅，唔系鱼柳啊，即系唔系嗰啲急冻鱼柳啊？真系街市买一条， 你唔好睇到我咁渣，不鱼柳啫，烧嘢食都会笃条拖春鱼嚟烧啩？ 你会，你会，你会。 好簡單啦、啊，燒嘢食篤條多春魚，或者攞張石子墊住燒下臭刀魚都會有， 都會搞 嘅。咁但係你話喂蒸魚嚟講咧，感覺上就好繁複啦。我嗱屋企附近有間好靚嘅皖魚檔、 嗯、 其實我係幾中意食皖魚嘅，因為貪佢小骨啊嘛，係咪先？咁、 嗯嗯、 但係我咁耐啊都冇試過的起心肝做一件蒸皖魚嘅事啊！其實理論上皖魚應該好容易蒸啊，加幾條葱啊，幾片姜啊。 因為佢已經冇咗頭，多數你都係皖魚腩嘅啫，都係買嚿肉翻嚟嘅啫，沖下啲血水啊。 最緊要 係 呢個世界偉大嘅發明咩啊？蒸魚豉油 係啊，哇！真係正嘅撈飯。 其實你呢三樣嘢加埋 加埋啲葱不得了。 其實已經 OK 啊。 係， 我都的起唔到心肝去做，所以我係好欣賞你可以豉汁蒸盲草嘅。 多謝多謝， 係、啊、 我都係的起咗好耐嘅心肝先做呢回事嘅、嗯，因為我發現我好少即係煮咗咁耐飯咧，好少蒸一條魚。咁、 哦、 但係其實蒸魚又係一個好健康嘅餸菜啦。咁嗰日咧經過魚檔，的起心肝蒸一蒸啦咁樣。咁我企咗喺魚檔好耐。啦，望下又唔系好识啊，又唔想买啲咁贵嘅。 老点同你讲？ 有个姐姐，真系家用姐姐喺我前面指住要嗰条啊，咁样。 讲英文定讲？ 咁 exactly 系要嗰条啊，咁系啊。咁跟住咧，嗰、那个鱼档嘅姨姨咧就话：哦 ，OK， 呢条系盲草嚟嘅。 系咪即系话 OK？OK，this is 盲 草，系啦，盲草咁样。咁我就心谂。姐姐每一日都应该负责煮饭噶，佢拣、 啊、 得嘅应该唔会系服嘅。 咁、嗯、你就跟队啦。 我跟队啦，我又要一条盲草咁样啦。 咁嗰、啊、个姐姐有冇话喂靓女盲草唔系咁简单噶咁样咧？ 哎呀唔系、啊哦，我姐姐就唔系即系卖鱼嘅姐姐就帮我即系好好啦，起晒轮啦，其实劏晒啲内脏啊咁样。咁佢。 即係睇到我企咁耐都知道我唔係好識搞呢啲魚㗎啦。咁跟住佢就好心咧，就俾個温馨提示我，佢話：你翻去咧，沖一沖乾淨佢，跟住用啲鹽啊醃一醃佢，咁然之後咧蒸佢八至十分鐘就 OK 㗎啦。咁樣幾好，有埋貼心嘅提示。好彩嗱，我聽完之後咧，咁你會點做啊？攞條魚翻去， 咪蒸八至十個。 咁你擺啲咩落去蒸先得㗎？ 咪葱啊、姜啊嗰啲咯。 嗱。问题就喺呢度啦，大家都以为蒸鱼一定系落葱同埋姜啦，腥啊嘛，系咪 啊？ 嗱，求知欲旺盛嘅我咧，上网睇一睇，原来盲草咧 系 唔可以落姜噶。 哇，点解咧？ 原来咧网上面话咧，盲草如果你摆咗姜落去一齐整咧，佢啲肉系会霉噶。 哦，系啊。 哇，我真系觉得自己。 长知识啊！ 长知识啊！即刻 哦，好嘢，好嘢，好嘢！ 咁啊， 你唔讲我都唔知道， 葱系可以落 嘅。不过自己本身真系唔系好中意食盲草、哦。如果我拣一啲容易啲蒸嘅鱼，我会拣鲳鱼、 哦， 因为鲳鱼唔使起轮。 哦，鲳鱼都系隔篱嘅，因为咁系起轮，佢帮我起啫嘛。因为佢同我讲咧，鲳鱼就实肉啲、 嗯， 盲草咧就滑啲。咁啊，睇下你中意食边款啦。咁、哦、我试下只 滑 啲 啦， 系啊。 咁 我再睇嘅时候咧，一佢就话唔使落姜去蒸啦，净系落葱就得啦。第二咧就话，因为盲草本身咧，佢虽然滑啊个肉质，但佢咧味又唔系即系话浓嘅鱼味，即系比较淡嘅。佢、哦、所以多数人嚟整咧，一系就用豉汁，因为有啲味去即系 调一调佢， 调一调啦。第二咧，一系就有泰式嘅、 哦， 泰式去做呢个盲草，即系比较 咁样系嘛， 系啦，比较浓味啲。咁、我就好成功咁样整咗呢条豉汁蒸盲草。 关于整鱼，你真系唔知边个系大师傅，钟哥就识啊，钟哥教我整黄花鱼， 黄花鱼 个名叫咩啊？明日黄花，我细细个就学了啦吓， 真有诗意啊！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睇下小白有啲咩提供先。 今日提供呢、這个 hi，、今日提供呢个咧，我觉得都好啱啊，钟哥同阿崔杰。 咩嚟？ 都系同食有关嘅。咁、话说我喺香港咧，成日即系捐东捐啊，搵好多嘅餐厅咧，其实就即系都想食翻咧日本嗰啲地道嘅味道啊。 嗯。 好啦，咁呢个地道嘅味道系咩咧？就是明太子 哦，我都中意啊！ 系啊，我记得阿钟哥咧同阿崔杰同都中意嘅， 超中意， 超中意。 咁佢呢个咧，其实系一个餐厅喺边嘅咧？喺黄埔红磡附近一带嘅。 嗯， 系啦。咁佢咧自己本身咧做好多唔同嘅特别嘅 set 嘅。咁、我最近咧见到咦有一个几得意喎，咁就系都系做九州系列嘅 set 嘅。咁其中有一个饭咧，佢上面就系挤咗好多明太子。 嗯。 同埋咧，佢同一時間咧，會擠埋嗰啲紫菜蓉喺入邊嘅，即係嗱，紫菜一塊塊我哋食得多啦，又或者係紫菜一片片一粒粒嘅，我哋都食好多。佢咧係將紫菜同明太子撈埋，所以佢就好似做到我哋嗰啲咩福建鴛鴦炒飯咁咧。佢有嗱擺白飯，跟住上面咧就擺一個圓圈，即係一半咧就係擺咗呢一個紅色嘅明太子，另外嗰半咧就擺咗明太子加埋呢個紫菜蓉喺度。咁就可以俾你咧一路食住呢個紫菜蓉啦、明太子啦，一路咧就夾佢啲。白饭咁样食嘅， 我想问佢嗰个蓉咧，佢个质地系咪就真系好似啲沙律酱咁样去打烂晒噶？ 其实 系啦，啲 糊 仔咁样。 哦，佢个texture 咧，好似我哋食明太子咁样嘅、其实就系明，不过系完全唔同嘅感觉。佢有好香嘅紫菜，加埋明太子嘅味咁样咯。 嗯嗯， 系啦，咁呢个咧，我觉得都几值得试嘅。同埋咧，因为我食咗佢个 set 啊，佢个 set 咧系有好多，譬如鱼饼啊，跟住有啲莲藕啊，都系用一啲几传统嘅方法咧去到做嘅。咁所以我自己咧都觉得几特别。再加上今次咧，佢哋好多嘅餸菜咧，原来都已经 mix 咗呢个明太子喺入边。 嗯， 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咧都几值得试。如果系明太子控嘅话咧，系可以去试一试。 唔系，我好简单，你讲到明太子，我好简单。 吓， 点啊？ 咩都唔好搞，成条上一碗饭，咁就已经好 perfect。 系啊，系啊， 系啊， 搞咁多嘢啊。 系啊，明太子其实就咁捞白饭咧，都已经好食。我好多时咧，我都会系嗱、有两样嘢咧，其实都几推介大家咧，可以去试一试嘅。第一就好似头先钟哥所讲，明太子喺啲日式嘅超级市场嗰度买一条啦。嗱、如果似我呢啲咁即系要悭家或者你难听啲叫剁叔嗰啲咧，其实我就会趁咧嗰啲超级市场有阵时夜晚就嚟收铺嘅时候咧， 是啦，冇错，佢原本可能100蚊就两条嘅，佢哋真係可以减价减到譬如卖到50蚊甚至乎40蚊两条平台之我都见过嘅。係啦，咁我就会买嗰啲。 因为唔摆得㗎，我以为呢啲可以雪得好耐。 佢可能就係已经雪咗几日啦，到期囉。 到期啦。 即係啲麵包铺夜晚佢一定係平啲。 係啦，咁佢就应该都係雪咗几日嘅，即係冰柜拎咗出嚟之后摆咗出嚟咁几日。跟住我就买嗰啲货，然后呢嗰日夜晚我就煲啲特登搵返啲日本米煲香佢。跟住呢就加个明太子喺度。咁可能我同仔仔或者同太太两个成日咁样。咁个感觉呢都几 ok 喎。 你咪就咁解冻就摆喺饭面就食啦，定係你都有煎一煎佢㗎。唔 使煎㗎，就咁食嘅我都系。 咩做咩你太太同个仔唔妥嘅咩？点解你一系就同太太食，一系就同个仔食？你哋唔会一家食噶？ 太太翻工啊！ 哦，即系点解一定要同太太食，一系同个仔食？咁点解 佢哋 两个 唔同嘅？ 我同个仔食嘅时候咧，咁啊个即系如果见到太太唔喺屋企咧，个仔就通常都系话一定要爸爸煮饭咁样嘅。 梗系啦，唔通叫边个煮啊？ 唔系要工人 唔通我自己煮啊？ 阿仔话唔通你要我煮啊？ 系啊，嗱，同埋咧，如果喂。提埋大家，如果咧即系自己谂住去超级市场买嗰啲明太子翻嚟嘅时候咧，可以试下买埋黄萝卜，自己切少少喺度咧，个感觉都已经争好 远噶啦。唔使啊，真系 斋明太子。咁啊，钟哥你食系咪都系就咁解冻就食啊？定系都会整轻轻 少少整热佢， 少 少 整 就够啦。嗱，不过我即刻即系少少时间问一问阿崔杰同阿白元浩先啦。嗱。如果你食明太子嘅话，中喜欢食明太子，梗系话攞嚟送日本米嗰啲饭啦。 系啊， 好啦，你食到最后一啖嘅时候，你会系最后一啖系食明太子啊，还是最后嗰啖系食嗰啖饭啊？ 我会食明太子， 即系拉屎， 即系正所谓齿甲留香就 系 咁啦。 系 啊。 小白呢 我会最后呢我会留返一啖饭同埋一啖明太子两个夹埋一齐食嘅。 夹埋一齐食嘅。 係啦。 嗱咁嗱我就唔係咁赞成咁样食嘅。我赞成係分开嘅。你先食明太子又好或者先食饭又好分开两种味道。唔好话譬如捞埋一啖饭一次过怼晒入口呢咁嗰个质感咪当然又唔同咗因为有加埋饭㗎嘛。我呢我自己就偏向于跟阿崔杰同嗰只。最后嗰啖明太子嘅味啊，先至留喺个口腔里面，直到几个钟啊， 直到瞓觉啊。啊，食完之后会唔会饮翻啖？ 唔会咁快，唔会咁快，一定俾佢喺个口里面攞一排先啊， 声一阵先。 哇，嗰阵味先攞你命啊！ 哇，好识食啊呢个。 唔系你估？ 哇，咁呢个即系除咗可以去阿小白你讲嘅即系日本餐厅之外，其实自己都可以喺屋企试下搞搞佢。 系啦，好啦，阿小白快啲准备一下啦，因为阵间咧10:30嘅时候，阿白元浩同埋阿林慧咧就会有佢哋嘅 Facebook Live 嘅，大家多多支持啊！ 无论6点开始还至8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带着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